闹成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歌唱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87.6 出行好伴侣，87.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三十又三十， 干嘛呢？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，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？ 投人保直销车险，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，一周洗一次，一年能洗50次，全北京车主都在抢。 4001234567。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。目前，北二环德胜门桥到东直门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；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；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。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。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登山气象指数唯一，非常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，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。今天的气温在23到10度之间，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，感觉舒适，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，感觉偏凉。今天白天天空晴朗，光照充足，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，娱乐七十二变。 荆轲爬上了墙，燕子飞上了 墙，小花小树配成双，天蓬石榴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城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里 有 里边请。 好，爸爸， 我叫那位先生小孩那边请啊。先生您请。 哎， 先生您办入住，我来帮你拿。 先生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。 哎，先生 啊，您好。 我没问您好不好，您先起来，起来，先生。 哎，我也转过一把。哎呀， 先生， 哎， 您办理入住了吗？ 没呢。 哦，那您先办入住。 他在那儿办入住呢， 您排他后边。 我们是一码事，我在这歇会儿，看着行李也不行啊。 看着行李是没问题，您要站着看呢，我们是没意见。哎，行，起来，我看着没看着他，起来。 哎， 这位，这位先生， 您好， 您办理入住了吗？ 没有 啊，那您那边办理入住啊？ 不， 您回答倒是简单啊。 不住， 什么意思？没懂，您是不是不在我们这儿住啊？ 不住啊。 哦，不住啊，先生。 啊， 10块。 什么？ 什么钱？人民币。 你们这住宿这么便宜呢？我们俩来退房的。 啊，不是，我没说您退房，您随便。我们是坐沙发，10块。 您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给你10块，我能住这沙发？ 你住沙发？不是晚上也不行、啊。 入住沙发， 不是您听我说， 能睡着就是简单而言就是睡沙发。 不行，你想什么呢？坐沙发，睡沙发，您家铺那单说，而且我们这大厅不留宿。 你问我入住吗？我这沙发，这住沙发吗？ 不是，我是问您入住我们酒店吗？ 哦，您还酒店。 您看不见，您进大门，门口洗、我们这不是沙发铺， 这么， 我们门口大酒店。我们这虽然叫大发，我不叫大沙发，你知道吗？ 哦， 没有沙， 沙子呢？ 沙都扔出去了，也没您是不是？ 少说这， 哎，起来， 哎呀，